是这样的。 来，为情所以永垂不朽，还在。 但现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各位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朋友们欣赏曹禺先生的话剧名作《雷雨》的第四幕。这部话剧呢，是由夏纯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 第四幕，这时候已经是半夜2点多钟了。周公馆显得格外寂静。周朴园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报。他忽然感到死气沉沉的寂寞。人都到哪儿去了呢？怎么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来人呐！来人！这儿有人吗？ 老爷， 我叫了你半天，你不在。 外边下雨，没听见。 钟怎么停了？ 每天总是四凤上的，今儿他走了，就给忘了。 什么时候了？ 大约2点多了。 刚才我叫账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他们弄清楚了没有？ 老爷说的是汇给济南一个姓鲁的。 啊， 准备好了。 藤罗家那边的电线，太太叫人来修理了吗？ 叫了，电灯匠说今儿雨大，得赶明儿再修。 那不危险吗？ 可不吗？刚才大少爷那条养狗啊，走过那儿就给电死了。 啊， 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给拦起来了，没有人从那儿走了。 哦，什么？现在几点了？ 2点多了。老爷要睡吗？ 你请太太下来。 太太睡了。 二少爷呢？ 早睡了。 那么你看看大少爷。 大少爷吃过晚饭出去，现在还没回来呢。 怎么这屋子一个人都没有？ 不嘛，都睡了。 好，你去吧。 是。您不要什么东西了？ 我不要什么。你没有睡啊？ 啊， 找我吗？ 不，我以为母亲在这儿。 你母亲在楼上。 没有吧？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她的门锁着。 啊？ 哦，也许在里边。爸，我走了。 冲儿，不要走。你怎么现在还没有睡啊？ 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今天吃完饭把柯大夫给的药吃了吗？ 吃了。 打了球没有？ 嗯。 快活吗？ 嗯。 为什么？你怕我吗？ 是爸。 你像是有点不满意我，是吗？ 不爸，我说不出来。 冲儿，今天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爸。 如果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顾你，你不怕吗？ 啊，怕。 你今天早晨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一说看，我也许能答应你。 那是我一时糊涂，以后我不会那样说话了。 你对我说话很少。 爸，我说不出来，平常您就好像不愿意见我们似的，今天您就有点特别。 好，你去吧。 是吧？ 还没有睡。 咦，你上哪儿去了？冲儿找你一晚上。 出去走走。 这么大的雨你出去走？ 嗯，我有神经病。 我问你，你刚才在哪儿？ 你不用管。 你的衣服都湿了还不脱了它？ 我心里发热，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不要胡言乱语的，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在你的家里。 在我的家里？ 嗯，在花园里赏雨。 一夜晚？ 嗯，淋了一夜晚。 翻译，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 不不， 你 拿的什么？又是哪个女人的相片？ 你可以不看平儿母亲的。 平儿的母亲很好看，我问你是不是？ 嗯， 样子很温存的。奇怪，我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不会吧，你在哪儿见过他吗？好，我看你睡去吧。 那这做什么？放在这儿，不会掉的，我替你守着它。 不要装疯，你现在有点胡闹。 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好，你上楼睡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 翻译，你走，我叫你上楼去。 不，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我不愿意。 你要注意这儿，记着柯大夫说的话，他要你静静的少说话。明天柯大夫还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明天。 平儿， 您还没有睡？ 怎么现在才回来？ 不，爸，我早回来了，我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现在干什么？ 我要到书房看看爸给写的介绍信在哪没有。 你不是明天早车走吗？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有一趟车，我预备现在就走。 现在？ 嗯。 心里就这样急吗？ 是，母亲。 外边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 我这个时候走啊，明天日出到，找人方便一些。 信就在书房书桌上，你要现在走也好。 啊，是吧？ 你不用去，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 我。 他不愿意上楼，回头你先陪他到楼上去，叫底下人好好伺候他睡觉。 是吧？ 你过来。告诉底下人叫他们小心一点，我看他的病更重了，刚才他忽然一个人出去了。 出去了？ 嗯，在外边淋了一夜晚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怕这不是好现象。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头平平安安的。 是，我想爸只要把事情不都看得太严重了，这个事情就会过去。 不不，有些事情简直是想不到的，人间的事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啊，太不容易啊。你肯到矿上去磨练一下，我很高兴，有一件东西你可以带去，但是只用它保护自己，千万不要拿它来闯祸。拿着钥匙，走的时候不要忘了带着它。 是的。 信在这儿。 好，你去吧，我也想睡了。翻译，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啊。 嗯，好。 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 嗯。 刚才你父亲跟你说什么？ 他说要我陪您上楼去，请您睡觉。 哼，他应当叫几个人把我拉上去关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用瞒我，我知道，我知道，他说我是神经病，是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哦，你不要这么想。 你也骗我。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怨我快成疯子。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不要这么神经过敏啊，来，我送你上楼去。 我不用你送，走开。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的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个疯子上楼。 那么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上哪儿啊？ 我要走啊，我要收拾收拾我的东西。 我问你，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你不用问，你自己知道。 到底你还是到他那里去了？ 我去了，我去了。你要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只问你，你走了以后预备把他怎么样？ 以后那我娶她。 娶她？ 嗯。 你父亲呢？ 以后再说。 平，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什么？ 如果你今天晚上不走，你父亲那里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不必，我认为这件事情光明正大，我可以跟任何人谈。 平， 干什么？ 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看看你的父亲，你难道想象不出？就在这儿，你不知道吗？ 怎么讲？ 第一，那位专家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要我吃药，逼着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伺候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个怪物似的守着我。他们， 你不要这么胡想好不好？ 他们渐渐地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小心一点，他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嘀咕着，慢慢的无论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就真成了疯子了。 不早了，你快把信给我，我还要收拾东西去。 好平，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儿，你就一点儿无动于衷吗？ 你，那你自己愿意走这条路吗？我有什么办法？ 什么？你忘了你自己的母亲也是被你父亲气死的吗？ 我母亲她不像你，她懂得爱，她爱她自己的儿子，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吗？你忘了就在这个屋子里三年前的你吗？你忘了你自己才是罪人？你忘了我们？唉，这是过去的事情，我不提了。平，好了，这一次我求你，我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的，我现在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的，一直到我死才算完呢。他厌我，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 你别说了。 平， 别说了， 我没有亲戚，我没有朋友，我没有一个可信的人，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 不不，不成。 即使是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里。 你简直胡说。 不，你带我走，你带我也离开这里，然后甚至你把司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你不离开 我。 我 怕你真疯了。 不，你不要这样说话，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 你也知道我的，你什么我都清楚。你过来，你怕什么？ 我不要你这样笑，我不要你这样对我笑。我恨我自己，我恨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我这样累你吗？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了。 你难道就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平，今天下午的事我做错了，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 什么？ 叫他回来还来得及呀。 你给我滚开。 什么？ 你现在不像个明白人，上楼睡觉去吧。 妈妈，完了。 嗯，去吧。 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 什么？刚才你是到鲁家去了？ 嗯，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 什么时候你在那？ 我看见你从窗户进去。 那你呢？ 在窗户前面站着。 啊，那么那窗户是你关上的、 嗯、 是吗？ 我 简直是我想不到的个怪物。 什么？ 你真是一个疯子。 你要怎么样？ 我要你死。 太太，您好。 你来干什么？ 跟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啊、你刚才在门口？ 对了，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我没敢进来。 你原来要做什么？ 原来倒是想报告给太太，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们家里去了。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那就不用多说了。 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想见见老爷。 老爷睡觉了，你要见他什么事？ 没有什么，要是太太愿意办，不见老爷也可以，就看太太要怎么样了。 你说吧、 嗯、 我也许可以帮你的忙。 要是太太愿意做主，不叫我见老爷多麻烦，那就大家都省事儿了。 什么事情你说吧。 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积德了，我们只是求太太还少饭。 你以为我 怎么？ 那也没什么。 谢谢太太，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那就后天来吧。 谢谢太太跟你。谁？ 你也在这儿啊？ 你怎么进来的？ 铁门关着叫不开，我爬墙进来的。 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看看你妈找四凤怎么样？ 四凤没找着，妈在门外头等着呢。 好，你别管了，四凤一会儿就会回家，你跟我回去，周家的事情也妥了，都完了。走吧走吧。 你别走 啊， 你给我把这儿大少爷找出来，我找不着他。 你要怎么样？我高龙豪，你是要惹祸呀？ 没有什么，我要找他谈一谈。 我看你不对，你大概有。 你找不着 大海，你得答应我，你可是只跟大少爷说几句话，你不会。 我告诉你，我不是打架来的。 鲁贵， 是啊， 你去叫他出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嘿，这 好，那你去吧。可是你要不找他出来，就一个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哦，对了，你叫他们把门开开，让妈进来。 好，完了，我可就这么走了啊。 嗯。 你是谁呀？ 四凤的哥哥。 你要见我们大少爷？ 嗯。 听说他今天晚上就要上车。 什么？ 他现在就要走。 他现在要跑了？ 他 好，你还在这儿。 你叫这位太太走开，我有话要你一个人说。 我请您上楼去吧。 嗯，好。 我没想到你现在就来了。 听说你要走， 不过你现在来还赶得上，你来的还是时候。那你预备怎么样？我都准备好了。 嗯，都准备好了。 嗯， 你现在要跑了。 我早有这个计划。 早有这个计划？ 我以为在我们中间误会太多。 嗯，误会？我对你没有误会。我知道你是个没有血性只顾自己的混蛋。 我们两次见面都赶上我性子最坏的时候，所以叫你得着的都是些最坏的印象。 你不用推脱，你是个少爷，你心地混账。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么使，就拿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是可以不负一点责任。 现在我想辩驳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你把你的刀或者枪你都拿出来吧，我随你收拾。我 你会这样大方？在你的家了，你很聪明，可是你还不值得我这样。我现在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种半死的东西。 我想你现在以为我是怕你，你错了。与其说我是怕你，不如说怕我自己。我做错了一步，不愿意再错第二步。 哼，我看呐，像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刚才在我家里，要不是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宰了你。现在你的命还在我手心里， 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你以为我怕死吗？我不，我不，我恨活着，我欢迎你来，我够了，我是个活厌的人。 哦，你活厌了，可是你还拉着我年轻糊涂的妹妹陪着你，陪着你。 你以为我就那么自私吗？你以为我真是没有一点心肝，跟他随便开开心就算完了吗？你可以问问你的妹妹，她知道我是真心爱她，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她。 哼，你说倒很好，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不正正当当讲出来？ 这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环境太坏。你想想，像我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允许我出那样的事情呢？ 哦，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是真心的爱他，跟他做出什么事情都可以，一面你还想着你的家庭，你的董事长的爸爸，他们叫你随便丢掉他，再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陪你，对不对？ 我要你去问问四凤，他知道我这次出去就是离开了家庭，设法脱离了父亲，有机会好跟他结婚的。 你推得很好。那么你刚才深更半夜的跑到我家里，你怎么说呢？ 哎呀，我所说的话不是推脱，再说用不着跟你推脱，因为现在我看你是四凤的哥哥，我在这儿对你说。那我爱四凤，他也爱我，我们都年轻，我们都是人，那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果免不了会有一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他，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方。呵， 这么你倒反而有理了。可是董事长的大少爷，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 那你可以看看这封信，这是我刚才写给他的，就是谈了这件事。 你用不着给我看，我没有功夫。 那我再也没有什么旁的保证了，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就是我的担保。如果你再不相信我，我的人还在你的手里。 嗯，周大少爷，你想想，这样我就完了？你以为我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吗？ 你要怎么样？ 我要打死你这个半死东西。 那你来吧。 睁开你的眼吧。 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就是她的命。只要你能让四凤好好活着，我就先放过你。好，你让我妹妹出来吧。 什么？什么？ 四凤啊，她当然在你这儿了。 没有，她没有，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 那奇怪，我跟我母亲在雨地找她两个钟头不见她，我想自然在这儿。 她在雨地里走了两个钟头啊？那她没有到旁的地方去吗？ 深更半夜她会到哪儿去？什么？你 啊， 不，不会，我想着没这个胆量。 不不不，他会的，我知道他，他爱脸，他性子强，不过他应当先来见我，他不该这么冒失。 嗯，你装得好，你想骗过我，他在你这儿，他一定在你这儿。 他来了，我听见他。 什么？ 这是他的声音，我们每次见面都是这样的。 他在哪儿？ 大概就在花园里。他来了。不不，你还先到旁的地方去躲一躲，我想他一定不会知道你在这儿，他再也受不得惊。 嗯，好。 哦，没有人吧？ 没有。 哦，平。 你怎么了？你怎么会这样的？你怎么进来的？怎么找到我的？ 我从小门里偷着进来的。 猫，你的手冰凉啊，你要不要先换一换衣服去？ 不，让我先看看你。 你上哪儿去了？ 你还在这儿啊？我好像隔了多年一样啊。 来来来，我夫人，你怎么这么傻呢？你上哪儿去了，我的傻孩子？ 我一个人在雨里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我什么都忘了。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可是我怕，我拼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口的那条河。 凤儿， 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的，我没找着。 凤儿，我对不住你，你原谅我，你不要怨我吧。 我糊糊嘟嘟的又碰到这儿，我走到花园的电线杆底下，我忽然想死了。我知道，我一碰见那根电线，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我爱我的母亲，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我情愿不活着。可是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哦，平，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就这样死，我不能一个人死，我丢不了你呀。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走，我们还是可以离开这儿。 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 啊，只有这一条路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家，哥哥恨死我，母亲我是没有脸再见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只有你。平，你带我走吧。 不不不。 啊，平。 不不，我们现在就走吧。 什么？现在就走？ 我原来还想一个人先走，过后再来接你的，不过现在不必了。 真的，一块儿走。 啊，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啊，你是我的好人，你把我给救了。 我们从现在起再也不分开 了。我们离开这儿了，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临走以前先见你一个人，见完了他我们再走。 一个人？ 你的哥哥。 哥哥？ 他是来找你的，他就在饭厅里。 不不不，他恨你。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不不，我们一定要见他一面，要不然我们也是走不了的。 那你， 卢大海，卢大海， 他不在这儿，他好像从饭厅的门里出去了。 那我们走吧，我们就这样走吧，走吧。 啊！凤儿。 妈。饶了我吧，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妈，我怕，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看不起我，我不敢告诉您。哎， 这还是你的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 可是谁又料得到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偏偏又让我的孩子们遇着呢。你们的妈的命太苦，我们的命也太苦了。 妈，我们回去吧。四凤先跟我们回去，我已经跟他商量好了，他先走，然后再接四凤。 谁说的？谁说的？ 妈，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现在只有这么办，所以就先让他们去吧。 什么？让他们去？ 卢奶奶，我请您相信我，我一定好好的带他。我跟他现在就走。 哦，凤儿，你要跟他走？ 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哦，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 妈，你怎么？ 妈，不成。凤儿，我们走吧。大海，你出去雇车去。凤儿大概是走不动了。 妈， 走，我们走。妈，您不能这样做。 不成。 妈，您怨您的女儿要急得死在您的眼前吗？ 卢奶奶，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现在你看事情都做到了这一步了。 妈，您这是怎么了？ 你出去雇车去。 哎，妈，您看您。 大海。凤儿啊，你听着，我情愿你没有，我不能够让你跟他在一块儿。走，走吧， 妈妈， 走吧， 妈妈， 您看， 走吧， 妈。 怎么他晕过去了？拿点凉水来。 命的孩子，你回来呀。凤儿，这不是妈心狠，妈的苦说不出来呀。妈，孩子，我总是瞒着你。 你好一点了没有？ 对您我也不能讲。 什么？孩子， 我跟他已经有 了。啊，什么？四凤， 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 大概已经3个月。 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卢奶奶，我求你放了他吧。我敢担保，我以后无论如何会对得起他，我也对得起您。 妈，您可怜可怜我，答应我们，让我们走吧。我是在做梦啊！我的儿女，我自己生的儿女，30年的功夫。天哪， 妈！ 妈， 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了。 好，那么我们走吧。 不能够。 妈，您怎么了？我的心定了，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我看得见的只有他。妈，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他到哪儿我跟他到哪儿，他是什么我跟他是什么。妈，您难道不明白？妈， 凤 儿。妈，现在既然这样，让他们去了也好。 卢奶奶，如果您要一定不放他，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就自己走了。来，凤儿。 不、妈。 天知道，这是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我的可怜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真有了什么，那也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他们都是我的可怜的孩子，他们应当好好的活着。冤孽 在我的心里头，苦也应当我一个人来尝。今天晚上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的，这罪过我知道，要是真有了什么，那也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凤儿， 妈，您怎么，您说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凤儿，你起来。现在你们走吧。 妈， 不早了， 妈， 还只有25分钟，我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我们就走。 不，你们这次走是在黑夜里走，不要惊动旁人。大海，你出去给他们雇车去，我要回去了，你送他们上车站去。 嗯。 凤儿，过来，让妈好好的亲一亲你吧。妈，你也过来，让我也看你一下。好吧，你们走吧。等一等，我要你们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情。 您说吧。 妈，您说吧，我答应您。 你们要是不答应，我还是不要四凤走的。你们两人这次走，最好是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了。今天离开，无论生死，就永远不要再见我。 不，妈， 他现在是心里难过，过后他就会好的。 嗯，也好。妈，那我们就走了。 走吧。 那我们从饭厅的门出去吧，饭厅里还放过几件东西。 妈，啊，太太， 你们到哪儿去啊？外面还打着雷呢。 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 嗯，不止我，还有人呢。出来呀你。 啊，四凤。 二少爷。 弟弟，你怎么也这么不懂事？ 不是，是妈叫我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干什么呢。 现在你就明白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叫你弟弟来给你们送行。 你真不。弟弟，我对不起，不过世界上就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呢，四凤，你预备上哪儿去呀？ 我 你告诉他们，你挺起胸来告诉他们，说你预备跟我一块儿走。 什么？四凤，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 是的，我。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不是不告诉你，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找我，因为我已经。 不，你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说你就要嫁给我。 什么？四凤，你。 现在你明白了， 真没有一点心肝。你以为你的儿子会替你会破坏吗？冲弟，你有什么意思？你说吧，你预备对我怎么样？你都说 啊。 冲儿，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为什么不问你哥哥？冲儿，你说呀，你怎么了？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难道看见这样的事情你就不会吭一声吗？ 不，妈，只要四凤愿意，我没有什么。 我的明白弟弟。 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真爱四凤，以前我大概是胡闹。 弟弟，不过。 不，哥哥，你把他带走吧，只要你好好的带他。 呀，你不是我的儿子，你真是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他，烧了他，杀了他。你真是个糊涂虫，你没有一点生气的。我看错你了，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妈，你怎么了？ 你是穷弟弟的母亲吗？你这样说话， 凭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司的周公馆，我陪着一个阎王18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现在他不要我，又不要我。 啊，我最爱的妈，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用管他，他在发疯。 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个虚伪的东西，我没有奉。你记着，是你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了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你 不要管他，他是疯了，我们走吧。 不用走，大门已经锁了，你父亲就下楼了，我派人叫他来的。 太太，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媳妇，你们再走。 啊， 服务员。服务员， 妈妈，妈妈，妈妈， 放我们来了，走吧。 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啊？你， 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叫她爸爸。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太太， 平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跟这个妈磕头。 爸，我怎么，视频？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不不不，你弄错了。 世平，我想你也会回来的。 什么？他是世平？ 嗯，你不必再故意的问我，他就是平儿的母亲，30年前死了的。 啊，天哪！ 平儿，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不是他，爸，您告诉我，不是他。 混账！平儿，不许胡说，他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妈妈， 不要以为你跟司凤同母，就在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平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他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着只能说是天命了。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20000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平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侍奉你的。 那您是我的 平儿。 跪下，平儿，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是你的生母。 不，这不会是真的。 平，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平， 母亲，母亲，你， 平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爸，您不该生我呀。 你， 爸爸，冲啊！ 怎么？ 司凤， 怎么？冲啊！ 老爷， 二叔怎么了？ 司凤死了。 二少爷呢？ 二少爷也死了。 姑父怎么？ 司凤碰着走电电线，二少爷不知道，伸手拉他一把，俩人全死了。 这不会，这不能够，这不能够！翻译，翻译。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啊，可是您自己，你得哭啊！ 太太，别看 凤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我的糊涂孩子。 翻译，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别看了。 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法子办了。 冲儿，你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怎么会死得这样惨？ 你要静一静。 冲儿，你该死，你该死！你有我这样的母亲，你该 死。这是谁呀？谁在这时候打架？外边是怎么回事啊？ 早上那个鲁大海他又来了，他说他母亲在这儿，他要进来。 那你就叫他进来吧。 是，老爷。 不用了，他不会进来见你的，他恨透了你了。 平儿呢？大少爷呢？平儿，平儿， 平。 周平开枪自杀了。雷雨并不是什么家庭的悲剧，而是生活在旧社会中人们的悲剧。它真实、深刻和生动地揭露了旧社会的残酷和腐朽。 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雷雨》的第四幕。到这里呢，这部话剧就全部为您播放完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欣赏话剧小品《同学会》。 把肉先炖上啊，然后把鱼洗了，看我做。 行了，我知道了。 喂，我找一下小干巴。你就是小干巴？哎呀，我就找你呀、啊。哎，小干巴，我说咱同学聚会的事儿，你落实咋样了？我告诉你啊，我这边可全准备好了，一会儿你一定把他们给我弄来。哎，是。哎，小干巴，你说那吴德贵，我咋就对不上号呢？呵呵，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老板，你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会儿你一定要把他给我弄来。哎，他要不来啊，我这30万贷款就全泡汤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要搞个同学聚会，联络一下感情。谁？王二丫，认识，不就咱班长最漂亮那个吗？你就扯，我都啥岁数还扯这个，谁也不如我们家李军好啊，是不是？好，一会儿见啊。 行了行了行了，王二丫还留三姐呢，快过来干活。 是， 快点。 哎，这咋还给我记上了？你看 你搞同学会，那我跟个蒙眼驴似的干，你还有闲心在这扯淡，什么啥呀？ 我同学聚会你就得受点累，谁让你是我媳妇儿了，是不是？你受累了啊！ 去，没正经的，买点醋去啊！ 是。哎，找谁呀、啊？ 你就是丁大经理吧？ 你是？ 这是小干部叫我给你捎来的， 大饼子， 哎， 带嘎嘎的，哎，还热乎呢，我就得意这口。哎，他呢？ 开车接别人去了，这不把我一个人扔这了？ 那你先坐啊。 哎，你这是几个屋啊？ 啊，32厅。 呵，挺宽敞啊。 凑合。你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那 那都住一个屯呗？ 那 我听说你们村的企业办的可不错呀。 凑合吧。 你先坐着啊，我还有点事儿。 嗯，等会儿。我说， 嗯， 你是真不认识啊，你还是跟我装糊涂啊？啊， 不，你是 老同学， 咱俩是一个班的。 嗨，小时候我上学，中午带饭，我常好带一个大饼子，半拉鲜的嘎子，你们大家伙给我起了个外号， 老嘎子。哎呀，哎呀，老哥， 才想起来， 不是你怎么老这样啊你啊？ 家里不省心，累的呗。 哎，李军呐，来客人了。 哎呀， 吴总经理呀，那你看这才来呢。我们老丁啊，他老跟我说，说上学时候你俩最好。那你看他怎么也没到家来呢？ 人家忙是不是？ 对对。 那什么，那搞错了。那什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小学同学，老疙瘩，这是你弟妹。 哎呦，弟妹啊，待会儿我们同学都来，你可受累了。 哎呀，大哥，你看这话说的，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我说老疙瘩，你这话可说歪了啊。哎，我说老疙瘩 啊， 你这些年儿都干点啥呢？ 小时候玩家就穷，念了二年书，回家帮爹妈干活去了。现在呀，还在那屯子呢。 也好，图个清静。你看我，倒是个经理，整天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 就是呢，有时候啊，忙的他连饭都吃不上。 没啥意思。 啥也比我强。 哎，你看大哥到家了，蹲着干啥呀？咱有座啊，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快坐呀坐呀坐呀。 我跟你说啊， 啊， 这个老疙瘩呀，他打小就憨厚，我们同学都欺负他。 是，一看就知道是老实巴交人。 我可比不了他哈，这是我们大班长，用现在干哈的话说，那是我们全班的偶像。 呦呦呦呦呦，就他还是偶像呢？ 咋的？看不出来啊？ 我跟你说，小这玩意儿啊，就鬼精鬼灵的，总往学校带好吃的，老往人家王二丫兜里塞。我跟那小干巴总偷着吃，你想起来没有？ 这小子， 哎呦，真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早熟啊！ 小孩的够的懂个啥呀？真是。 哎，林金呐，去找几件旧衣服啊，一会儿老干巴走时候给拿着。 行，大哥呀， 哎， 那啥，你先坐着啊。 哎， 我到厨房看看去啊。 你忙你的去吧。 老干巴 啊， 这100块钱呢，是给我那没见过面的，哎。是侄子还是侄女啊？ 哎，小子， 小子， 小子， 就这点意思。 这是 给孩子买点吃的。 别 孩子， 别 嫌少。 别这， 咱们老同学， 大哥呀， 你说是不是？ 大哥呀，你看我们老丁啊，他平时工作太忙，也没时间下屯子。这衣裳啊，说是旧的，哪有啊？ 对， 旧的呀，全让我们老丁家亲戚给划拉走了。 人家亲戚可多了。 大哥呀，这样式啊，在咱城里有点过时了。但是你瞅瞅这件，还都没上身呢。你看， 那拿着吧， 大哥。别想就行啊，拿着吧啊。 这是干啥呀？扶贫呢？ 咋的？闲话？ 就是呢。 那我收着， 快拿着吧。 拿着吧。哎呀，老疙瘩， 啊， 你能不能看见那王二丫啊？ 王二丫 啊， 那倒是常见着。 给他带个好。 哎， 大哥呀， 啊， 这信儿你捎到了啊。 哎， 人家那也算是青梅竹马耶。 不，你看你这老疙瘩。 啊， 咱们俩能有20年没见面了吧？ 啊，22年了， 一晃啊， 多快！ 来，抽根烟。 哎，来我这个。 哟，这好烟呢，这比我这还好呢。 跟你说呀， 啊， 我呀，这我抽不惯，就出门办事时候用，装呗。 老疙瘩，冲着老同学不外，我说你几句啊。你装啥呀？啊，到我这儿你装啥呀你？你就是到外面你也用不着装，你关键不具备那实力。那过去穷是我们大家都穷，现在穷那就怨你自己了。你有心的话，你把老婆孩子生活你搞上去啊。老疙瘩，我说你几句你别不爱听，你跟我比你还差一截子呢。 帮我把蒜拔了啊！ 没看说话呢吗？ 弟妹，给我来，我来，我来。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他又不是外人。老疙瘩 啊， 你看我，那在城里混的，那也算是人我人料的了吧？ 正经不错的。 哼，人家张口一个丁经理，闭口一个丁经理，经理咋的？经理就装啊？经理也不能装。你看我什么时候装过？ 你是没装过。 老疙瘩，这几年怎么没跟咱城里这些同学联系啊？ 头几年呢，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也没脸见这些同学。这2年日子过好了，这穷事儿又太多了。 这穷事儿是越忙越穷，这没事都往城里跑两趟啊！你说咱这些同学，那哪个要拉扯你一把，你不就起来了吗？ 对，这事儿怨我， 真是的。 大哥呀， 哎， 算你拔完了， 拔完了， 来给我， 哎，给他。 再帮我把韭菜摘了啊！ 好好， 哎，咋还让人家干呢？ 哎 你看这也不是外人，这不老同学吗？再说了，人老疙瘩就是干活的人哈。 酒子好宅，撸不撸不就行了。 哎，嗯，老丁啊，我说那吴总他咋还没来呢？ 是啊，再等会儿啊。 哎， 哎呀，对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你看看人家吴德贵， 吴德贵 也是咱小学同学， 也是跟咱们一个班的。 你看你这臭记性，你啊，人家就不是普通的农民，人家是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你呀，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吧，你。 学啥呀？我看呐，出来有俩钱啊，没啥可学的。 什么？没啥可学的？哎呦，我说这老疙瘩老疙瘩，你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你啊？喂喂喂 喂 喂，哎，你别吵了，别吵。喂 啊， 喂， 都来了。哎呀，好啊，对，我就是吴德贵。哎，别老吴总吴总的叫着，啥地方这是啊？对，你还是和咱们大班长说吧，大班长他要和你说，来来来，你和他说，来来来。 喂喂，哎，是我是我，吴德贵总经理，他早来了早来了，好好好好，在我这儿，好，一会儿见。 老疙瘩呀，哎哎，老疙瘩呀，来，你帮我把这几个土豆皮给我学学啊！ 哎， 完了你再下楼给我们俩凑去。 放心吧， 帮 我身上。 你没完了你啊！ 你抄方案呀？那我让人家老疙瘩干，我也没让你干。 不，他是客人。 啥客人呢？那他不就是老疙瘩吗？ 哎呀，老疙瘩就是吴德贵。 对，他吴德贵就是老疙瘩。 我就是老疙瘩。 哎呀妈呀！这可咋整啊？ 哎呀，干啥干啥呀，演戏啊，啊，弟妹啊，去去去去，忙你的去吧去吧。 哎 哎呀，大班长啊，不就是贷款那个事儿吗？小干部和我说了，咱们可别来社会那一套，今天我用着你就点头哈腰，你用着我就低三下四啊，扯那套挺没意思的了，真是。 哎 哎，干啥？我干点活你们看着不得劲啊，可我舒服。这 我说吴总 啊，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过？ 不过挺深刻。 哎呀，拉倒吧！你看看人家吴总经理，他就是比你强。 哎哎，你们管我叫啥呢？ 那咋叫啊？ 你们应该管我叫 老疙瘩。 哎，这就对了。 下来呀、啊！文艺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副班长全都来了。对了，王二丫也来了。 哎呦，王二丫也来了。 你看看我叫他来，他能不来吗？ 哎，我可告诉你啊，今天当着咱大哥的面，一会儿那王二丫来了，你可给我检点点。 你看我能那样吗？ 放心吧，弟妹，那王二丫和大班长出不了啥事儿。 你还人吴总了解我？ 那王二丫是我媳妇儿。 你 上哪里走？接人家？ 走快走快走快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为您播出的戏剧空间，这里是编辑徐北薇，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